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凤吃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在传统的戏曲领域中，有这样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反串，指的就是戏曲演员扮演自己行当以外的角色演出。后来反串这个词呢，也被用于男扮女或者女扮男的情形，尽管在它原本的意义中与演员以及剧中的人的性别无关，不过后来在影视作品中这个词汇广泛地使用了起来，原本的含义却被渐渐地淡化了。其实一个演员如果能够在影视作品中反串出一点亮点来，这可是要具备精湛的演技才能够完成的。正所谓乾坤颠倒众生相，真做假事假亦真。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与您一同分享快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休闲之旅当中呢，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些颠倒乾坤的经典反串角色。最搞笑的反串角色代表人物林永健、杨家辉、刘嘉玲。首先登场的就是在春晚舞台上大放光彩的林永健了，在小品装修中他的精彩反串可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块来听听看。 搞定， 好啊！ 大哥，你们干嘛呢？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那是我家里屋， 咋过界了的？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真是。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不是，我就说了，你说 是 买个房子容易吗？ 不容易吗？ 一天没住啊， 没错， 让你们就搭成了破房子了。你 说，大哥，你下水管还是啊？ 啥？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爷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对， 拆了这堵墙， 也是两家。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说白了。说话 不能私自打通吧。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马上给你砌墙。 砌，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我想过去。 听过了小品装修中他的精彩反串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搞笑的反串。其实林永健本身是一位话剧演员，而且他对自己的长相是相当的不自信，所以当好友巩汉林、黄宏找到他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考虑就想拒绝，无奈黄宏和巩汉林两个人在一旁一个劲儿地说和，这次演出有多么的锻炼演技啊，要以一赶三呐、可能朋友们听到这儿都有点诧异，什么叫以一赶三呢？在小品装修中，林永健一个人分别扮演了女邻居、装修工二号和最后真正的屋主。虽然这三个角色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可以让他来换换装， 但是在短时间内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才是最大的考验。所以听到两位好友这样说，林永健忍不住寄养了起来。除了在小品《装修邻居》中林永健男扮女装反串的大长今可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外呢，有一年的元宵晚会上，林永健还特别在一出《大观园里闹花灯》的歌舞小品中反串了凤辣的王熙凤，而且还是说着一口天津话的凤辣，一块来听一听。 哎，大伙儿看看，大伙儿看，凤姑奶奶到来了，来了，来了！哟，都在这儿呢。 凤姑奶奶，您怎么才到啊？ 嗨，别提了，这不化妆吗？ 哟，您化妆呢？ 哎。 您这还不如不化呢。 说嘛呢？ 跟您说啊，莲二爷回来了。 哦，莲儿也回来了。 哦耶， 莲莲， 妈呀，没瞧您来了，奶奶还骗人。妈 呀，妈妈妈妈吓不着，我家孩子胆小，他说还骗。 说嘛呢？说嘛呢？老祖宗啊，你得评一评啊，有那么说话的吗？嘛叫害怕呀？嘛叫害怕呀？害怕别在这待呀，这不影响我们夫妻拥抱吗？重来。 莲莲， 莲哟，老祖宗哎，老祖宗，这是凤姐吗？我看是凤的。 孩儿啊，岁月催人愁啊。 什么？岁月催人愁？这催的也太丑了。 那丑啊？我丑吗？我丑吗？我变成这个样子怪谁呀？就怪一个人。 怪谁？ 装修的黄大锤。就是他用那个大锤一锤子给我锤破相了。 嘿，这个该死的黄大锤，这什么手艺人呢？你瞧瞧，要不你就一点别给我们动，要动你就别给我生。 说嘛呢？ 这不是你看这谁看一眼不得做半年噩梦啊？ 你说嘛呢？ 不是， 莲莲，你还能像以前爱我吗？ 爱，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你们俩那点浪漫的事儿了。 快来，来，你俩接着来， 上面主持吧。 下面接着主持啊。哎，谁唱了？ 下面该薛大兄弟唱了。 薛大兄弟， 不是这里没我事儿啊？ 哎，你得来一段、 啊。我是。喜欢这男女生二重唱，一个人我来不了。 那你这歌星你还来不了？ 那当然。哎，刘老了，要不然咱俩给大伙唱 吧。那我还真就不在乎这个，唱就唱。 咱俩 来 啊来啊 ，music。 是蝴蝶那个灯笼烟挂在门前。和那个三哥哥挂锁上今年， 三 分 一 分 一分分呀分呀分，红一会一会两头红， 花花一会一会增呀增呀增呀增呀绿个更明，张心那个李金星小金人。 好，节目继续，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观园准备了各种彩灯， 请大家。唱起来，跳起来！ 欢天，欢天喜地大观园， 辞别九岁迎新年。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歌曲小品《大观园里闹花灯》中的精彩片段，来自蔡明、林永健、刘亚金、尹相杰等人。接下来登场的是搞笑经典反串明星，咱们的影帝梁家辉。在电影《东成西就》当中，梁家辉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最具颠覆性的南帝段王爷。金庸经典武侠小说当中，南帝段王爷的形象与原作相去甚远，无论是找到真心人才能成仙的那个设定，还是一袭女装的出场，实在能够给予梁家辉一个最具颠覆性的封号了。 其实在这部《东成西就》当中，不仅仅有梁家辉的经典反串啊，就连一向被称为美女的刘嘉玲也在这部电影当中反串了金庸笔下最童心未泯的人物周伯通。其实当初刘嘉玲并不太喜欢这角色，毕竟在拍摄时周伯通的装扮很普通，而且还常常要装疯卖傻一番，他非常担心这个角色会影响自己在影迷心目当中的良好形象。不过后来他也想通了，毕竟这次表演的经历是非常特别的，比方说周伯通在知道自己的师兄被飞靴误杀之后决心要报仇的那个片段，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全真弟子叩见周师叔。 全真七子怎么只剩下你们三个，其他的人呢？ 马玉师兄坐镇重阳宫，派我们三个先来，其他的人随后就到。 好，师兄闭关五年，苦练本门先天神功，今天是他出关的大日子，哼，从此以后全真教就可以说是天下无敌了。哎，楚姬，几年不见，发育得很好啊，哎，浑身都是肌肉。嗯， 哎，师叔，我不是楚楚姬，我是王楚一 啊。啊，王楚一，哎，楚姬呢？ 师叔是我。 哦，楚姬啊，看你发育得挺扎实的嘛，啊，让师叔我看看你的胸肌。 师叔，不要这样嘛，师叔，师父马上就要出关了。如果让他老人家看到，他会不高兴的。 他当然不高兴啊，如果要是他会高兴的话，我哪会是你们师叔啊，我早成你们师母了。哼，唧唧歪歪像个女人。哼， 还好没人看见。 好，我要用千里传音让师弟知道。师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我已经练成先天神功。 我飞。 小妹妹呀， 啊，是我呀，兄弟啊， 我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好烫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快出来， 这样子真没面子。 都有声音，不知师兄从哪面出关呢？哦，先天神功真不简单。 好难过，头好痛，头好痛。 啊！哎，道长，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正在乘凉呢。 你的头上怎么有只靴子啊？ 你在开玩笑？头上怎么可能会有靴子？ 这不是靴子，是什么东西啊？ 是暗器。 暗器。 我王重阳闭关五年，没想到一出关就被仇家暗算。 可是什么人会拿靴子来暗算人呢？ 我再强调一句，是暗器。我王重阳武功盖世，区区一只靴子怎么可能砸得死我？是暗器。 谁会拿那么大的靴子当暗器啊？ 女侠，烦你转告我师弟，说我来世再与他结为夫妻，把我身上道袍脱下来还给他，因为这是他做给我的，这样我死也瞑目了。谢谢。 道长啊，你都要死了，话还讲这么快啊？哦，说死就死。道长，道长。啊！又是他！啊，师兄！师兄！ 啊，师父！ 师兄！啊，师兄！ 师父！ 我那姑娘，你那未来西哟，那莫啊搞啊搞大哟，变速都爱闹起来。 师父，你 再装重一点。 我跟他虽然是师兄弟，不过却已经有夫妻的感情了。现在我是他的未亡人，所以万不能报仇。嗯，他死的时候衣衫不整，九成九是被那女魔头先奸后杀，一定是那奇葩的女人。我要替师兄报仇。 师叔，你的位置怎么飘忽不定啊？ 什么飘忽不定？我一直站在这儿跟你们说话，我看是你们眼花了。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嗯，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要来盘点颠倒乾坤的经典反串角色，最形神相似的反串代表人物张国荣、林青霞、叶童。张国荣的女扮男装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在很多网络调查中，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的造型是最为经典的男扮女装的造型了，尤其是他的眼神迷离当中带有女性的那份妩媚。难怪在张国荣过世之后，《霸王别姬》小说的原著李碧华女士都说张国荣其实就是程蝶衣。不过张国荣能够如此形神兼备地扮演出虞姬，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功的。哪怕程蝶衣仅仅是扮上了戏装，并没有穿上了戏服，就已经让袁四爷不禁拍手叫绝了。 哟，四爷，久仰久仰，二位果然是不负盛名。 四爷，您捧场。 腾出了点儿，算是见面礼。 哎呦喂，都说当年太后老佛爷，哎，他老人家赏戏有这样的手面吗？有吗？没有吧。 四爷，你这让我们蝶衣怎么当得起啊？《霸王别姬》这一折渊源已久，本是从昆剧老本《千金记》里脱胎出来的，好多名家都在这出上唱栽过，读你程老板的虞姬快入纯青之境，有点意思，有那么一二刻袁某也恍惚起来，疑为虞姬转世再现。段老板，霸王回营亮相，到和虞姬相见，按老规矩是 谁？ 按老规矩是定然七步，你只走了五步。楚霸王气度尊贵，要是威而不重，不成了江湖上的黄天霸了。 四爷，您梨园大拿呀，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您能有错吗？ 哦， 您要是都出了错，那我们兄弟这点玩意儿还敢在北平的戏园子里捞？ 四爷，您得栽培我们。 如不嫌弃，请二位到舍下小酌几杯，然后细谈。实话说，这出戏的学问还真是不浅。 哟，四爷，对您不住，赶巧了，我得喝一壶花酒去。 另有雅趣。好，程老板呢？那么日后踏雪访梅再谈不迟，失陪了。 四爷您慢走。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反串的经典人物林青霞。她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将反串沉淀成为一种经典。其实早年香港电影版《红楼梦》当中，林青霞就曾经反串扮演过贾宝玉，而之后在徐克1984年导演的《刀马旦》中，不但让观众有机会见到了林青霞现代版的男装造型，也让徐克大为赞赏。于是在92年版拍摄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时，又邀请林青霞来扮演东方不败一角，颠覆了金庸小说的经典造型。影片中的东方不败英气十足，霸气十足，眉梢眼角带着杀气，忽男忽女，雌雄难辨，也成为了香港武侠电影一大经典。尤其是东方不败在影片最初面对自己手下的时候，更是英气逼人了。一块儿再来听一听吧。 你们的统帅戚继光是个军事人才，可惜得不到你们昏君的欢心，被贬为文职，病死异乡，真是朝中无大将。派你们这几只小螳螂来，想挡我的大军车，看来 汉人的江山果然是保不住了。 大胆苗狗，你竟然敢在御前千户面前抨击朝纲。 你竟敢在我们苗人面前骂我们是狗。汉权，你抬头看看你头上面的战旗，很快就会插在你们昏君的狗头上。 你们要造反？ 对，我们是要造反。金辽苗藏蒙回六族，你们汉人专挑人最少的苗族欺诈压迫，自古以来哪一朝不是造反立国？ 你不要以为勾结了这一群流落汉土的扶桑军队就可以对抗朝廷。我们朝廷已经跟扶桑的神武将军丰臣秀吉定了盟约，铲平你们。 丰臣秀吉？他正忙着对付邻国高丽，来不及救你们了。等他到的时候，我已经一统天下，到时候我再跟他一决胜负。 你看， 救命啊！我不做汉人了！救命啊！我不做汉人了！救命啊！我不做汉人了！ 连苗狗都不如， 还这么嘴硬？我偏要你说苗人造反有理。 荒谬！ 不要紧，我们还有很多军火。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日月神教，万岁万岁，万万岁！ 所谓天宇大任，赐我神功，日出东方，唯我不败。伏部天君， 嗨。 公公，黄金，东方不败，你想耍什么花招？有事直话直说。 本来洪门达这个箱子全装满了黄金，可惜他把自己的人头放了进去。这箱黄金一半给你，另一半你拿去给你当家。你去想办法跟朝廷解释，摆平这一次劫军火事件。其实我们已经买通了你们上上下下不少官员，你回去随时等我命令。如果你不听话，我们日月神教高手如云，你小心有头睡觉没头起床，你也没有什么选择，你走吧。 听过了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形神兼备的反串经典，这就是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许仙许世林，而扮演这两个人物的就是叶童。其实叶童最初是要扮演白素贞的，但是后来再定了由赵雅芝扮演白娘子时，叶童接受了导演的建议，挑战自己从来没尝试过的反串。其实叶童为了演这部戏也是颇费气力，他反串的许仙要去追求赵雅芝扮演的白娘子，但是由于两个人都是女人，感觉总是怪怪的，两个人还真是有些尴尬。一直到戏拍了一半，两个人才把戏里的关系摆正。叶童还直言在戏下要向雅芝学习，因为赵雅芝既优雅又温柔，是非常完美的女性，不像自己在戏里戏外都有点粗犷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程马上要暂告一段落了。松山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片尾曲《渡情》，来自于左宏元、张慧卿的演唱。歌声当中稍作休息，我们之后再次启程，各位稍后见。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才能修得功成名。 让世间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凤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诸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我们要来盘点颠倒乾坤的经典反串角色，最出人意料的反串代表人物王菲、王祖贤、杨采妮。在这三位代表人物当中，最出人意料的想必是天后王菲了。毕竟王菲本来就很少接触大银幕大电影，但是在电影《天下无双》当中，王菲却假扮起了男人，居然还让赵薇扮演的妹妹信以为真，还要和她共结连理。不过王菲的脾气倒还真是有点带男孩子的那份爽朗，比如她和梁朝伟扮演的青龙在小酒馆当中举杯豪饮那个片段，一起来听听看吧。 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心跳得特别厉害呢？哦，原来我感应到我妹妹看到她的心跳得砰砰响，吓得我还以为自己喜欢了男人呢。 加个位了，快点。老兄好身手，坐下喝杯酒。 当时我们的距离是7公尺零8公分，在不够1/4炷香的时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看他人品不错，身手也挺好，所以我决定介绍给我妹妹。 当时我距离这个人是3公尺零8公分，在不够1/4炷香的时间，我做了一个决定。既然我身上的钱全没了，这个混蛋又说要请客，所以我决定坐下来吃他顿大的。 当时我不知道我跟他们的距离是多少公分，我连香都不点就做出了决定，趁早关门。 这位公子非常特别，他不只吸引了我，还吸引了我哥。我从来没见过我哥这么热情地招待一个人。他们天天在小群居喝酒谈天，不知不觉都过了一个月了。 外兄台，你不是本地人吗？哪儿来的？你很饿吗？来吃块鸡。我们梅龙镇的鸡非常好吃。喂，我的酒呢？哈，王相公，你老是这么吃，吃了几个时辰了，你不累啊？ 别说那么多了，喝酒喝酒。 来，干杯干杯。 青龙哥你来瞧，小小竹块配成双，想一想半步离分，好像你我一模样。 淡淡的不像样，那双白色的张牙，分明是酒肉好朋友，把你们逼上。 咱哥俩。 青龙隔着边桥，九杯酒壶又一双，酒壶倒来酒杯扬，好像你我一模样。 当当你又来讲，卡龙那有酒壶旁，这个酒壶杯新歌，好像那老板一个样。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影《天下无双》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登场的是公认的美女王祖贤。自从她成功的演绎了《倩女幽魂》当中的聂小倩之后，她的美丽已然成为了公论。但是在影片《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当中，王祖贤则反串了东方不败的手下。在此之后，电影《游园惊梦》当中，王祖贤又一次男装亮相。不过最让人感到意外的还是王祖贤这第一次的反串出场，也就是在电影《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中假扮东方不败，英气一点都不输给真正的东方不败的扮演者林青霞。来听这个片段吧。 我是朝廷命官，谁胆敢靠着我？ 住口！朝廷的赵高到底有多少人马？你说出来我就留你一条全尸。 东方不败， 又一个东方不败， 你条小小的狗竟然敢笑我，封住你嘴看怎么笑。 真的东方不败不肯承认自己是东方不败，而你们却争先恐后的认作是他。我不知道你真正的身份是谁，不过东方不败神功来自葵花宝典，你拿得出葵花宝典才能说是真正的东方不败。 笨蛋，既然这么多假东方不败，那葵花宝典不可以有假的吗？看你的轻功还能顶多久。 皇兄，千户大人，你们也在这儿。我们走西班牙兵的时候被他们抓来的。你看， 大明水师，朝廷的军火。 对，是你们水师从营中偷出来卖给我们的。可见你们朝廷的狗硬快完了。我知道你们的战船已经南下来对付我们，在我们两军对垒的时候就把你们挂在船头。哼，到时候看你们的狗样。 没用的结果我们也试过了， 这个是我们逃生的机会。水师营就一定会听到爆炸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冒牌货一网打尽。 这狗脑袋还挺灵的嘛，里面的千户，刚才的把戏是你耍的吧？ 你要留住我，并不是做挡箭牌，因为你想知道真的东方不败的下落，你是怕他真的在附近随时出现。 凭什么说那个是真的东方不败？ 杀了他们也没用，我不用说他也很快来找你。你放心吧，他一定会来找你的。你那么急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那你扮他的目的就是要引他出来。你是不是等了他很久？ 听过了电影《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之后，我们继续盘点。同样被很多影迷称之为美女的杨采妮，在电影《梁祝》当中也是女扮男装出现在了大荧幕上。 其实细数一下杨采妮和导演徐克合作的电影，无论七剑、花月佳期还是梁祝，她没有一次是以漂亮的女装出场，她永远是一副假小子的形象。尤其是梁祝，杨采妮更是创造了一个经典反串的形象。不过当时在拍摄时，杨采妮可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这部电影太好玩了，因为除了感受两种性别的转换之外，她还可以经历别人的一生，从情窦初开到走向死亡。据说当时拍完男装部分，再拍女装的时候，大家都不太适应杨采妮的那个女子造型了，反而感觉这就是一个男的在扮女装。下面呢，再来欣赏电影《梁祝》当中的精彩片段吧。 老师早，老师早， 老师早， 太快了，叫人怎么来得及走呢？ 梁山伯，你在干嘛呢？ 进课堂， 你到底玩什么呢？ 打上课钟。 太慢了，让我来。 哎，谢谢。这是我的差事，甭哭你爸了，连上课钟你也抢着打，快进去找位子坐下，准备上课了。 下去坐好。 老师，我坐哪儿？ 不知如何自处，我问你，君子行则思其道，隐蔽思其源，你是如何来重启书院的？ 我是坐车来的。 乘车而至啊，那就在后排择一位子与同学同席而坐，去吧。 是，老师。 某同学，君子施必视其量，用必思其器，那你坐的车是牛车呢还是马车呢？ 马车。 哦，那可以坐前三排。是一匹马拉的车还是两匹马拉的车呢？ 是两辆马车三匹马。 哦，那再坐前三排。 三排又三排，跟我坐。 行李多少箱？ 十箱。 书童若干。 没书童，只有十个仆人，一个丫鬟。 丫鬟。那你是睡上房还是睡偏厢？ 文库。 那你这个膳食是上等菜谱还是荤素各半？ 不知道，我跟院士夫人一起吃，她吃什么我吃什么。 啊，望春同学，起来。 啊， 你坐后一排，位子让给祝同学坐。 好，我去跟梁山伯坐。 整个娱乐圈没有谁比豪爽大气的梅姐更适合反串了，而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梅艳芳确实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到这儿要。 我要画一朵